天的蓝，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两篇散文，大鹏的你爸爸够吃吗和于炳申的散文得之不易营养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请欣赏大鹏的你爸爸够吃吗。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今年休假我出国去玩，在异国他乡的路边摊看到了卖包子的。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对馅儿还真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感。甭管饺子、包子、馅儿饼、大炼火烧、门钉肉饼，只要看到就馋，就想吃。结果在异国看到了卖包子的，4个500日元，1个150日元，那我也要买一个，大口咬下去。然后人有各种各样的记忆，对味觉的记忆特别深刻。别的记忆比如40年不背的唐诗，可能今天再想背已经背不下来了。但是味道这个东西，虽然我们没有重复回忆的过程，但是在过去的岁月当中，什么时候曾经接触过这个，吃过这个，你只要一想起来，立马那一段回忆就都会回来。这一口包子咬下去，我的记忆就被拉回到1980年，我4岁的时候。我当时就说，这包子跟富有街北大妇儿医院门口那个包子铺的包子是一个味儿。为什么我这记忆会这么深刻？1980年，我从城里幼儿园转到了我父亲单位机关的幼儿园，所以每天早晨6点半，我要在富有街坐我爸单位的班车。我爸去上班同时把我送到机关幼儿园，在等班车的时候，我爸就会买2两包子。那会儿买包子是需要粮票的，家里的粮票也好，钱也好，说实话都只够买这2两的。我父亲在这儿吃，我到幼儿园去，幼儿园有饭，可是看着包子又香又冒着热气，我馋。4个包子1两才2个，我爸就塞给我一个。我一吃，哎呦，真好吃，真香。我爸就又塞给我一个。4个包子，我们爷俩1人2个。打那之后，我就跟我爸手里分着1两包子吃。之后大概连着2个星期的时间，每天如此。我爸买2两包子，我吃俩。有时候是等车的时候在车站上吃，有时候是上了班车在班车上吃。2个星期以后，我爸有一个同事大概实在看不下去了，拿话顶我。你到幼儿园还有早饭吗？ 当然有。 那你们幼儿园早饭吃什么呀？ 我说，有馒头，有花卷，有时候还有肉龙，有牛奶，有鸡蛋。 我爸这同事就说了，嚯，你们幼儿园伙食这么好啊，你到幼儿园还能再吃这么多。可你爸这么大一人，今天一上午可就这俩包子，你觉得他够吗？我爸就笑着什么也没说。但是打那天听到我爸同事的这句话起之后，无论我爸再怎么把包子分给我，我是再也不肯吃了。1980年的这个味道就此埋在我的脑海中了。 一直到今年七月份，我在日本吃到这口包子，我突然间就想起来，这就是38年前包子的味道。可是反过来我想，如果今天的我带着我的孩子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会怎么做？那我就买一斤好了。可是1980年那个时候，一斤我们不敢想啊。这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身边最切实的一个变化，是儿时的记忆和今天的回味的碰撞。还想再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跟我关系不大，跟餐桌关系挺大，它也一直存在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个问题。我特别想找到一个人问一件事。大家都知道肯德基、麦当劳今天已经太常见了，但是这两家谁是最先进入咱们北京，进入中国市场？是肯德基。肯德基1987年秋天在前门大街开了在北京的第一家店，那会儿吃肯德基10块钱一份原味鸡套餐，一块原味鸡，一个土豆泥，一个胡萝卜餐包，就这三样东西10块钱。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排着队都要尝尝洋快餐，在前门大街上从前门一直排到宫殿局和平门那一溜，这场景应该很多人都看见过。我母亲那时月工资大概56元，偶尔可能还有几十块钱的奖金，但是她也去给我买了这个让我尝。3年之后，1900年麦当劳也进入了中国市场，在王府井开了第一家店，号称在当时全亚洲还是全世界单体麦当劳店最大的一家，现在用词叫旗舰店吗？就在现在东方新天地的位置。麦当劳建了这样一个特大的店，大家伙呢都当成既是时尚也是高端的象征，所以在那一年有一对新人选择在麦当劳举行了他们的婚礼，又有面子，然后呢又有足够的空间坐下很多的宾客，有能力承办这样一个婚礼。你想啊，包一个中午啊，麦当劳一个中午的流水得是多少？参加婚礼的客人们的餐食是一个巨无霸，一份薯条，一份可乐，然后可能还有点小零食，每人都是这样的标配的套餐。我想那个时候有条件在这个地方举办这么一场婚礼的家境肯定相当不错，肯定会拍个照片，摄个影，录个影，留下美好回忆啊。我就特想找到当年这婚礼的小两口，特想问问今天的你们，当年在麦当劳结婚的录像，你们还会拿出来看吗？ 再请听俞炳坤的散文《得之不易营养票》。说起来，那会儿许多单位因为有食堂，倒是能在食材方面让职工多少享受到比外面人家宽松一点的待遇。一些有条件或不得不在食堂吃饭的上班族，除了买主食需要按粗细量比例划粮票，吃菜方面起码能缓解一下家里人口多菜不足的紧张状况。回顾当年的食堂经历，我心中总有一丝抹不去的眷恋，并非因为在那里享受过多少好吃好喝，而是因为在那里经历了许多的时代特色，捉襟见肘，酸甜苦辣。记得每到中午，我们几乎都会陆续来到食堂，拿上从家里用铝饭盒带来的专门在食堂腾的饭菜。至于饭菜内容，自然是各具风味，粗茶淡饭，因为谁家也没有丰富多彩的食材。偶尔带些稍微好点的饭菜，也不过是要么家人发扬风格，把好东西留给上班族，要么家里有点石成金的厨房高手会粗粮细做，素粮荤做。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职工举着个饭盒或小瓷盆，迫不及待跑食堂排队抢饭，因为如果去晚了，很可能会买不到或很难买到可心一点的饭菜。说来不怕人笑话，刚工作那会儿，我特别羡慕某些外班组的同事，他们竟然可以凭着一张看上去很普通但额外盖了章的纸票，到食堂专门的窗口去打一份被称为小炒的好菜。而我们都只能带饭或自己花钱到普通窗口买些素炒卷心菜、素炒土豆丝之类缺油寡味的大锅菜，尽管这些菜在当时的市面上其实也是缺乏的。 好了， 大鹏的《你爸爸够吃吗》和于炳慎的散文《得之不易营养票》我们欣赏完了。这两篇文章的主题相似，都是关于吃的难忘记忆。如今回忆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好像有点忆苦思甜的余味。事实也是如此，未尝苦就不知甜，拥有关于苦的记忆，使我们更珍惜甜的当下。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歌声一停，玛吉就跳起来，温柔地叫道：布瑞克，我的宝贝儿，你不是要送大阿爹一份寿礼吗？说着走过他身边，从他手里夺过酒杯，把一个包装十分精美的礼品包送到了大阿爹的面前。给您，这是 Brick 送的。 打开吧，我要和 Brick 说几句话。 大阿爹不经意地说了一句，继续找 Brick 说： 我的儿子。 哎呀，原来是件凯斯米浴衣呀。 玛吉惊叫着，顺手举起浴衣让大家看。 哼，你吃惊才怪呢，我去买礼品的时候，卖你东西的女店员告诉我说，波利的太太，你妯娌刚替你公公买了件凯斯米浴衣。 梅尖刻地说，脸上露出了揭穿别人阴谋的得意神色。 嫂子，你这块料当家庭主妇可屈了你的才呢。 玛吉以牙还牙。 安静，请安静，你们都出去，大阿爹吼着。 等人都走了，大阿爹又接着跟布瑞克说： 布瑞克，姑婆和梅把你们两口子的事儿都抖出来了。 布瑞克一边听一边拉开酒柜的门，又斟了一杯酒。大阿爹看着他又说： 儿子呀，你喝酒可真成了问题了，简直像个酒鬼。 您说对了，我是酒鬼。布瑞克又斟了一杯酒，而且显得精神勃勃的。 哎呀，我对你的关心是多么的不够啊，竟让你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变成了酒鬼。孩子，你为什么不振作起来呢，我的孩子。 可瞬息间，大阿爹又眼睛发亮地说： 布瑞克，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家产吗？现金和热门的股票近1000万，外加奈尔盆地的近3万英亩肥田，我可是个大财主啊。 过了一会儿又慨叹道： 可是纵有万贯家财也买不了生命啊。 爸爸，我想自个儿坐着。听到头脑里咔嗒一响，只有这时才上劲儿。布瑞克心不在焉地说着，再次斟了一杯酒，看着杯子，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大阿爹好像突然悟出了什么似的，对 Brick 说道： 孩子，我还想跟你谈谈，我要你重新做人。 我讨厌。 你讨厌什么，孩子？ 欺骗。 孩子，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告诉你一件你猜不着的事儿。我对女人照样还有胃口呢，现在我才明白自己从来没好好的享受过。我要好好挑一个，不在乎他值多少钱，跟他尽情的乐一乐。可是人也得靠谎言和欺骗过日子。 一阵疼痛使他捧住肚子，一屁股坐在椅子里不说话了。疼痛过后，他用一种温柔的沙哑的声音说： 布 布瑞克，我至今还没有立遗嘱，我也不用立了，压力已经消除了，我做了全美国最好最彻底的检查，我没病，我只是结肠痉挛，我如今仍然是这土地上的主人，我可以耐心等着，看你是不是可以振作起来。说完，大阿爹径自上楼去了。 大阿爹，大阿爹， 古伯和梅急呼呼地找来，看大阿爹不在，又大声地招呼大家到客厅，嘴里不停地说，太好了，咱们可以好好地谈谈了。大夫正巧来给大阿爹拜寿，大阿妈莫名其妙地看着梅，又看着姑伯，思忖着要谈什么。马吉一进屋便迅速地坐在大阿妈身旁，只有布瑞克慢吞吞地杵着拐，靠着酒柜站着，手里端着一杯酒。这时梅和姑伯对视了一下，姑伯说，既然大家都在场了，咱们就谈谈吧。众人的目光唰的都转向了大阿妈。 你们这样围着我干什么？这样盯着我干什么呀？ 沉住气，大阿妈。梅说， 哼，你自个儿沉住气吧，少奶奶，人人都这样盯着我，好像我脸上直冒血似的，叫我沉住气什么呀？啊，怎么了这是？ 姑伯干咳了一声说，好吧，让大夫先说说吧。大阿妈更奇怪了，扭着胖胖的身子看着大夫，紧张地搓着手，结结巴巴地说，我说这个嘛，这大阿妈顿时起身扫了大家一圈， 什么事？到底有什么事你们瞒着我？ 大阿妈。大夫终于郑重其事地说，是癌。 啊！ 大阿妈倒出一口凉气，僵直地站着一动不动， 忽然叫着，布瑞克，我的独生儿子，你什么时候出去的？你来呀！ 独生儿子，那我算什么？姑伯生气地冲着大阿妈叫着，一个滴酒不沾为人可靠的男人生了5个可爱的孩子。不等梅说完，妈吉又地站了起来，扶着大阿妈说， 布瑞克心里难受，到阳台去了。 大夫见事不妙，马上起身告辞，临走叹息着，哎，我们应当尽量让大阿爹舒心，麻醉针留在这儿，突然发作你们就用不着送医院了。大阿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哽咽着说，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妈吉一边抚慰大阿妈一边说， 布瑞克喝酒也是为大阿爹的病着急呀。 哼，布瑞克是大阿爹的心头肉，只是喝酒太多了，让人担心他管不起事儿来。梅和姑伯齐声说，他管什么事啊？接着姑伯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东西，递到大阿妈眼前，管理这3万英亩的种植园可是大事，这是关于财产管理办法的公文。布瑞克脸上带着宁静而模糊的笑，拄拐进来了。姑伯瞥了他一眼说，哼，这可不能落到不可靠的人手里。大阿妈睁圆双眼逼视姑伯说， 听好，在我家不容许说话这样刻薄，收起你的破玩意儿，别再让我看见。 好了，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个剧本非常成功，其原因在于作者以精准的洞察力将每个人物的心理都刻画得非常深入。当然，这不是作者的闭门造车或者随意夸张。他自己在表述写作意图的时候说，